天分散的可再见。I miss you, my friends. 身边的或已改变，人随意成熟一点，明理一点，但情未变。多谢你的。人随年成熟一点，明理一点。